好啦，呢个咧系一个特备节目，系星期二得到嘅特备节目。 今日3月26日啦， 系。 今日我都喺入埋嚟啦。 咁啊，仲有入埋嚟嘅，仲有大肥， 系啦， 仲有雕拔， 系大家好。 咁啊，大家听到我哋呢个声调， 好沉痛， 非常之沉重嘅声调，都知道而家唔系办紧喜事啦， 系， 系嘛？即係當然啊，未至於要吐黑嘅，將個星期得到係嘛？又或者變白，又或者掛嗰啲叫做咩啊？大孝係嘛？ 唔使。 但係咧，嗰個情況就係、是、咧，即係其實依幾日我哋都係你見我哋都冇乜，即係係大肥就不厭其煩出啲叫做咩啦嚇？出啲 特備啦。 咁我哋睇到個勢，其實係唔好噶啦，知道一定唔好噶啦。不過咧，你即係點講咧？係會唔會話做人即係就算最後一時有一絲希望，都希望嗰個會扭轉劣勢啦，係嘛？ 係。 冇人會即係正如大飛講得啱啦。你睇相冇噶啦，你冇運行噶啦，你一世都係做嗰啲12碼嘅工作，即係正如而家出邊工作嘅最長就12碼噶啦，已經嚇做12個鐘啊，一個月放2日假嘅啫，冇得放多噶啦，錢冇噶啦，你只能夠食30蚊兩餸飯嘅啫，一世都係咁噶啦，個人真係分鐘會跳樓死，因為冇希望啊，完全冇希望啊，永遠出糧就係硬骨，永遠面對嘅就係啲錢唔夠使嚇，長期糧尾，去到18號已經係糧尾，咁嘅生活。老实讲，如果话俾你听，你一世都系咁样，你系冇办法面对的。正如我哋睇，即系有人网友，即系都有人即系劝鸠我哋啦。啊，你哋唱紧咗2個月咧，而家爆破啦，系嘛？即系话我哋鸠噏2個月咧。老实讲，胡苏贞系咪真系输紧嘅咧？如果你睇翻而家嘅嗰个得票，唔一定系输紧。小圈子选举从来都系西瓜靠大边嘅啦。你嘅势一强，个个都攞啲票埋你啦。你的勢一弱，啲票咪走咯，係嘛？因為投你有機會，你贏緊，我梗係投你啦，冇後果嘛，將來仲有著數嘛。但係如果萬一你唔會贏嘅，咁我梗係唔投你啦，梗係上面跟大隊啦，係咪啊？ 一個好簡單嘅講法係，如果你係買波嘅人，咁你巴西對法國，咁你而家可能買巴西啦。但係如果你係法國嘅國民，或者係法國球隊嘅支持者，甚至乎你係法國球隊嘅球員，你會唔會同巴西踢波之前，你就會喺個隊裏面同你嘅隊員講：，唉，我哋都輸緊緊㗎啦， 咪啦，冇得踢 啦，唔好嘥力啦，又要跑嚟跑去，踢嚟做乜嘢啊？早啲認命咪好咯？你會唔會咁做啊？ 唔好講， 你會唔會咁做？ 唔好講巴西對法國啊！香港對中國都係咁啦， 係啊，喂，講實你同人爭好遠嘅喎，人哋嗰啲人一個人嘅人工等於你哋成隊加埋總和仲唔止，咁喂實力咁懸殊係嘛？你哋有乜理由同你作對啫？有乜理由仲去同你對抗啫？係咪先？喂，香港人就唔係咁噶嘛，即係我哋老實講，我哋作為一個網台，我哋係希望喂大家除咗要對自己有希望。面对一啲唔公义嘅事，为要企出嚟，系嘛？应该觉得自己要争取嘅就要去争取，去对抗，去反抗一啲唔公义嘅嘢。喂，原来我哋要认命嘅咩？我哋要认命嘅话，我哋做咩网台啊？系咪先？ 咪 TVB 霸权咯？ 系啊 ，TVB 啱噶啦，搞咁多做咩啫？ 喂，即系咧，老实讲啊，如果你下下都话诶认命咧，冇得同人斗噶啦，咁我哋老实讲啊，我哋做网台亦都冇意义，大家听我哋亦都冇意义，喂，横定都斗唔赢共产党噶啦，系嘛？点解你区议会你要投票踢走民建联啊？点解立法会你要选啲反对派入去同政府对抗啫？ 横定你都系最少数咯。 喂，你横定都咩议案你都阻止唔到噶啦，23条人哋过半数就通过得噶啦，系呢个港共政权嚟施舍你呢班港猪嘅啫，系嘛？迟迟唔通过，佢每日都可以通过一次23条，佢完全冇阻力噶，过半得噶啦，连功能组别、 23条、 地区直选都唔使话两个一齐过半噶，只要加埋有36票就赢噶啦。 系啊，冇错。 你而家少咗粮油两席，佢哋已经过半数好多噶啦，突晒出嚟噶啦，佢哋40几对你20几，足够每日过一次23条噶啦。点解啫？做人就希望。系嘛？顶住，无论几大压力都好，都系撑住啫嘛。即系正如当年三七年， 系嘛？日本仔打到嚟，喂，边人度有得同日本仔打噶？人哋嘅武器系最先进，亚洲 number one， 系咪啊？你中国嘅军队点样同日本仔打？输紧噶，点解啲人要搏命啊？四行仓库得翻八百壮士，系嘛？上海啊， 系啊， 系嘛？八百人顶住成20000日军，最后死晒，有冇人笑佢哋戆鸠不自量力啊？横定都系输噶啦，系咪啊？你睇下呢班人，八百个人几多戆鸠？输乜谂埋条命啊！而家有冇人讲呢啲嘢啊？你够唔够胆讲呢啲嘢啊？ 你23条当年就系最好例子啦，立法会一定过到啊嘛，其实 系啊，过硬噶，系因为田北俊 到最尾就系大量嘅民意去令到一啲本来嗰票都唔系你噶，嗰票属于自由党同 自由党嘅，系啊，十几票 嗰啲唔系属于你嘅都，嗰、那个都系一个小圈子嚟嘅，业界嚟讲，嗰、那个立法会嘅投票制度，结果你就影响咗佢哋嘅票。令到佢哋最尾睇民意，有一啲人決定倒戈嘛。我而家講嘅係呢樣嘢嘛。 冇錯。 事實上，當年就係做咗呢樣嘢出嚟嘛。 冇錯。咁所以可以好明顯睇到一樣嘢咧，即係你肯去搏命，唔一定贏；你唔肯去咧，你唔去反抗，一定輸，係嘛？即係以前有套電影啫嘛，係咪？有信心未必會贏，冇信心你一定輸。好似劉德華，唔知係咪飛鷹定咩獵鷹嗰啲嘢，係類似咁樣。咁我哋。即係老實講，你睇翻最近依個，即係依幾個月嚟，係胡蘇貞嘅民望係一路上，係不斷上喎。林鄭月娥一路跌嘅喎，你唔係話完全冇機會影響到佢嘅喎，係咪？只要你哋如果堅定嘅話，嗰邊嘅選委諗下，你有機會贏。喂，倒戈過嚟贏有咩出奇啫？依個一啲都唔出奇。 就係由頭到尾就覺得你唔會贏，你胡國興就做緊呢個角色，你而家。嗰啲所謂自決派又好，人社友又係做緊呢個角色。佢因為你哋將所有嘅民望同埋嘅票打散咗，佢哋嗰啲人就覺得你唔會贏，所以我唔冧票俾你。 係啊，因為你冇人出嚟同佢站台嘛，個個都驚啊嘛，驚得罪人啊嘛，係咁噶啦。即係老實講，你做生意嘅有時冇得講啊，我唔食飯啫，我都睇住世嘅，即係個唔係好似個個好似田北俊咁噶嘛。你田北俊而家 做 喂做收租佬，喂政府都打压唔到佢啦，唔通喂你嗰个万泰大厦啊节水节电啊，好似当年星光行唔帮佢驳电话线咁啊，唔会嘛，佢都搞你唔到，喂人到无求咪品质高咯，系咪先？你如果喂唔系话要搵好多钱嘅，即系当然有个已经无求都接近无求嘅人，但你嗰个品啊低到扑街啦，佢叫烟仔可啦，系咪？大陆人唔会俾佢买烟草喺大陆， 系啦， 佢又冇生意啊，香港又唔多买物业，系嘛？一个咁嘅人都唔知点解佢系会去到咁样嘅，即系呢个世界有时都好难估计。 大陆啲人都唔食进口烟， 系啊，而家全部食晒中华，全部食晒啲内地烟啊， 文烟王啊呢啲咯，芙蓉王啊， 唔系即系咧，你可以睇得出咧嗱，我哋讲真啦，听我哋节目嘅人唔多唔少都知道，我哋都系亲即系偏向嗰个叫做咧反对派角色多啲，即系可能。心态上面觉得喂，你冇理由样样嘢都要听人哋指指笛，合理嘅你话听下，喂唔合理话我哋都讲真，作为我哋都系比较偏向反叛嗰一群，先至会搞呢啲嘢噶啦，系咪先？即系做网台好系嘛，乖乖仔啊，听政府话嗰啲，点会出嚟做网台啊？系咪先？又唔系搵到钱嘅系嘛，个个月贴钱嘅原因就系因为喂，你做人有翻少少尊严，你都希望。不公義嘅嘢，你要出嚟係嘛 ？say no， 向佢抵抗、啊、你覺得有啲嘢唔啱數嘅，好似你梁振英未上台，我哋覺得已經話佢係撲街嚟嘅啦。林鄭唔使講，係一定衰到過梁振英。原因係佢熟書嘛，係咪？佢熟政府嘅運作嘛，佢一定係可以做好多嘢出嚟咧。喂，其實689好戇鳩噶，因為佢啲嘢咧明刀明槍講到嚟，即係擺到明話俾你知，我係冚家產噶啦，吹撚仗啊！林鄭唔會啊嘛。佢而家都好撚醒目㗎，佢一定係做啲嘢出嚟呢，係陰乾你哋呀，玩死你哋，係用行政手段。 係呀， 好簡單嘅，一定係玩鳩你。 而家故宮我都知啦。 係呀， 佢因為佢做嘅嘢 玩程序嘛。 跳過曬政府監察咁基本上。 咁咪就係400多萬囉。 係呀，500萬要報上去立法會批准，佢咪報450囉，480囉，全部都唔報500。嚟緊立法會作為即係大家比較想可能民主派多啲嘅，即係話比個思維比較接近民主派啲咧，就諗住有啲代議士幫你啊，係嘛？今次咧 就選民是徹底被呢班代議士出賣，即係當然不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啦，但係佢哋原來被人搞喎，出邊周街全香港貼滿曬 banner， 係啊， 嚇、啊、就民主黨支持 八三一， 支持八三，支持廿三條，公民黨支持八三一，係嘛咁樣喎，即係呢啲人只有兩種人嘅啫，一係就是本土派，一係咧就人社自忠。人社自公， 可能有啲對家會咁做嘅。 佢哋對家咪依班人咯。 仲有咁你而家你建制派都有機會抽下你水嘅。 嗰啲唔會抽呢啲水嘅，因為八三一同廿三條喺佢哋心目中係神聖不可侵犯噶嘛，佢哋唔會抽呢啲水嘅。呢啲水嘅人一定係依個叫做咧俗稱激進派嘅人。 嗰邊邊咁醒啦？ 冇嘅，嗰邊絕對冇啲咁嘅人嘅。你想想喂五區公投，一聽到公投兩個字，連參選都不夠膽。田北俊、田北辰啊，引好就你引咗十萬張單張，嗱聲 要住啊嘛， 係啊，即刻唔敢出。 仲有一樣嘢，因為佢哋印呢啲陰陰啲陰啲做咧，係冇飛啊嘛。而家我出嚟公開鬧你嘅時候，我有人工啊，600蚊、500蚊我收你，我聚到人，跟住就判頭分錢啊嘛。但你印呢啲嘢出嚟嗰啲咁。呢啲唔能夠出樣出面嘅，冇錢啊嘛， 出唔到數噶， 出唔到數啊嘛， 所以咧一定係嗰啲咧，即係唔係本土就係啲左膠做噶啦，唔使講咁多啦，係嘛？咁我哋今次睇翻咧，我哋其實一路都希望香港嗰啲代議士咧，即係幫小市民出頭啦，咁啊，咁啊每次咧都每一到到區選好、立法會好，都奔走相告嘅，捐錢嘅捐錢，出力嘅出力，係嘛？即係香港人都有幾十萬人做緊同一樣嘢嘅，其實係每一次選舉。但系帮呢班人咧，叫做寸土必争，争一啲咧，喺小圈子里面争翻一席位咁解系嘛？咁啊，但系咧，呢个风气咧，去到旧年嘅立法会选举都系，咁啊一路都系希望帮佢做，所以先有雷动啦，希望多一个即系。多一分呢個反對力量喺入邊係嘛，令到反對力量 唔使啦，而家變咗唔使啦。 啊，都要嘅，都要嘅。舊年雷動咧嘅情況就係咧，講下講下就會 投票都投輸噶啦，你要嚟做乜啫？ 唔係雷動會咁嘅，雷動嘅玩法咧就係話，總之咧大家討論，當討論嘅時候咧，以舊年嘅情況就係話，一見到有啲譬如話要投呢個黃毓民嗰啲咧，喺個討論裏邊咧就會大家都係。唔俾佢 有共 識，就唔講佢。 有共識唔講佢嘅 係。咁而家咧，呢、這個範圍將會擴大到人社治公 公 中。 人社治公，因為治係包括埋眾志。 眾志係啦， 即係咧嗰個本嗰、那個自決派係包幾個嘅？邊幾個啊？劉小麗、姚松炎、朱海迪、羅冠聰，仲有一個叫做呢個邵家俊。自決派包佢噶， 系 自決派系包埋佢。 唔係而家你班人就出嚟講，同你講，同你所有香港人講，你投票係冇用噶嘛？基本上係。 係啊， 你投票係冇意思噶。 民意都冇意思啊。 係啊， 民意係假的。 民意冇用噶，你個票都投輸噶啦，還掂？還掂個票投輸，所以你民意講乜都冇用噶。所以我哋投一張廢票又好，白票又好，咩都唔做咧，都係冇所謂嘅。佢哋而家就係想帶出呢個 message 俾大家。 顯突顯個不義，個不公義啊嘛。 喂，呢個 message 唔係帶俾我哋睇嘅，係俾嗰啲商家佬睇噶。胡苏争都唔够票噶啦，我哋搏，我哋就算300过去，佢都输噶。点解咧？佢哋嗰300票唔系俾晒佢噶嘛？佢到时走100票，胡苏争500，林郑月娥600+，咁我哋咪做衰人，我哋咪俾人清算，唔好搞啦。喂，所有因为输就系因为咁啫嘛，所以嗰啲票全部都唔肯倒过嚟咯。 嗱，所以咧怪异嘅现象就出现啦。你发觉咧，临选之前嗰两日咧， 系啦， 发生嘅事就系第一，建制派嗰边。就个个人人过关，个个表态， 个个表态，包括出嚟交代， 连叶柳啊， 系啦，叶柳都出嚟表态， 都要话支持林郑。 冇错、 欸，同时发生咩事咧？ 就是、突然间 就好多人出嚟咧， 好多白票派出嚟表态， 出嚟表态。 嗱、啊，连根本咧，大家如果你唔出嚟表态咧，即系唔出嚟讲咧， 尤其是邵家臻，佢唔讲都冇人知，佢冇讲都冇人知， 唔讲咪话你死嘅， 唔讲系冇人话你死嘅， 做细嘛， 因为佢帮林郑月娥做细， 好简单，你邵家臻唔讲冇人话你嘅，根本就佢自己冲出嚟。张超雄我唔知佢做乜事。 张超雄啊，上个礼拜出嚟 嘅，癫咗 做定，发癫，上个礼拜做定嘅， 未必关事嘅，当佢唔关事先啦，因为都系啲讲翻近嘅嘢啦。跟住罗冠聪已经唔出声好耐 啦。哦，系啊，突然间冲出嚟。 跟住朱海迪嘅都唔出声好耐噶啦。嗱，咁多个嚟讲咧，系一个由头到尾咧缩埋咗唔出声嗰个叫刘小丽。 嗯，系。 影都唔见啊，今日连影张相都唔见啦。佢就真系一出咗一次记者招待会，知道获咗之后咧，就全部唔 喺佢網頁裏邊，喺佢 Facebook 裏邊唔提， 係佢 成單嘢唔提， 佢都係 人亦都唔出現， 即係嗰個政治判斷就會比較成熟少少，即係相對於嗰啲人咧嚟講係叫成熟，即係唔講話叻唔叻，係佢處理呢啲問題咧係會成熟少少，因為知道係賴嘢嘅一定係。 誒，仲有一個陳澤濤啦。 嗱，陳澤濤我一定要講啦，因為咧，其實三年前我已經收到風噶啦，呢條友我亦都喺節目講過唔止一次。西環係重點栽培佢喺九龍東，因為佢下低成個班底，成個競選團隊就係、是、九，即、就、係、是、東九龍社嗰個叫做咩居民協會，就係、是、由林武直接指揮嘅。呢、這個人絕對係中聯辦嘅人，之前咧就扮街坊，就扮地區人士。到雨傘革命爆出咧，佢又扮呢個叫做激進，扮激進青年，跟住變咗本土派， 跟住變咗青年新政。 青年新政冇同青年新政結盟，佢就冇辦，佢就冇，佢就冇入到，但係結盟。不過佢可以去選喎，佢可以選喎。如果佢加埋勾達咧，就本土派有一隻 贏。 所以咧，佢個係好關鍵嘅一個陳澤濤。咁當然佢入咗 IT 選委，亦都發揮關鍵作用啦。是咪今日特登出嚟表态呢是咪 投白票。 投白票啦。所以呢陈泽涛百分之百是中联办的人嚟嘅。咁我哋睇返啦呢个民主三百呢里面呢我哋当时我哋上两集都分析过啦最少有一百票会走的。所以今日嘅胡苏贞呢其实佢真真正正有民主三百加我估係二百票松啲嘅啫。係走咗一百票。嗰一百票可能去咗林郑嗰度。咁跟住咧，點解胡蘇貞會有啲票呢 因為田北俊嗰啲諗翻過嚟。 田北俊進嗰啲同埋商界，包括我夠膽講李嘉誠，一定係投俾佢嘅。而跟李嘉誠嘅暗票，亦都係投過去嘅，可能投咗七八十票，加埋本身佢自己有建制派，咪有三百幾咯，係咪？因為你民主三百家一定唔係全部愛意胡蘇貞噶。好 我估系二百几啦， 我估二百零咧， 走咗。你社工嗰啲就知啦， 嗰啲好明显一定系去晒林郑。 哦，唔系，社工佢表示咧，好怪好怪嘅，佢嗰个表示。 哦、配票。 配票三票俾曾俊华，六票俾胡国兴，你系剩翻唔知三票咧，就投白票。 投白票， 我都呢个真系好神奇呢、這个。 我真系我好佩服，我好佩服啊！ 几乎系一个单议席。单票制选举入边 可以咁样配票， 可以咁样配票化嘅，点？ 我真系佩服嘅，真系佩服万分啊！真系。 下次咧，阿何君尧出嚟选区议会，对任何一个民主派嘅， 我哋都会配票 嘅选嘅人参选咧，我哋就会出嚟配票啦。 唔系何君尧， 就是、配两票俾何君尧，配两票俾嗰个民主派，再配三票俾嗰个 激进派 ，再唔知配两票嘅白票系嘛？ 配两票俾个疑似西环嘅候选人咁样啦。 咁咧就最公平啊！促进区议会单议席单票制有竞争嘅选举啊嘛，啱啱啊？ 啊，系啦，咁啊，我哋另外咧就要讲咧，讨论一下咧嗰个叫做咧，胡国兴呢个问题啊，咁啊，即系有啲选委咧，仲到而家好似庄陈友仲话，我哋要睇政纲边个好啲，将来任何一个泛民候选人，我都会帮佢提，我都会帮佢填写政纲，系佢嘅对家，即系如果佢有对家出咧，我都会帮佢填写政纲，就系咩咧？就系、是、香港、争取喺半年之内。所有人都是上公屋，而公屋的门槛咧系嗰个入息上限咧系调高至每人有3万元上限，即系一家四口就12万入息。咁每人嘅居住面积最少要有100尺，几十尺咧上升到每人有300尺，即系四人家庭有1200尺，嗰、那个入息上限系12万。咁啊，将佢哋嘅利得税咧就减一半。咁啊，仲有老人家咧，更加要为老人家着想。以后八达通就唔系2蚊搭车，系每搭一次车就回赠2蚊。吓，咁啊，呢个政纲一定赢嘅，包赢，系咪啊？有啲咩政纲好得过呢样嘢啊？全民退休保障，每一个老人家退休就攞1万，就用一个叫做咩啊？就用一个咧，累进嘅形式，每多一岁就多1000。 有啊，我有个更加好嘅政纲，我提倡2012双普选。追翻转头添， 咁啊唔得！你啲过去咗嘅嘢点得咧？即系话系咪到2020我投翻2票啊？下次、 可能得噶。 嗱，理论上 得噶，你配票啊？你配翻2票出嚟咪有咯？ 系啊，我哋 你可以投2次咯。 系、啊，以后 将或者将张选票搣开2边， 以后咧，我喺度呼吁大家，任何人社自公吓。即系呢四个组织， 其实真系好啊！呢、這个名字人社自公系啦，自己设埋 佢哋自公呢四个组织 七啦， 系啦，去晒啲差去晒林郑月娥度啊， 系啊，真系冇七啦， 我有三条啊，佢哋设晒嘛，佢哋自公嘛，冇晒啦嘛，所以咧嚟紧人社自公 任何組織出嚟補選，立法會、區議會，任何嘅選舉都好啦嚇，大家都記住要幫佢哋進行配票，係配俾對家， 公平 噶啦，冇唔係啊，死心噶啦，冇玩完噶啦，即係咧對，即係大家對呢、這個，大家喂，大家都想反抗，你有幾可一個建制派嘅候選人？ 我真係好想講，我好耐冇見過香港可以凝聚到咁多人， 係啊， 仲要你加埋一啲即係。 他本身都是建制派嚟噶嘛， 輕量藍絲即係有少少係建制成分的人。 其實根本係有錢藍支持胡蘇爭噶。 胡蘇爭嗰個 其實好多錢 大會係好多人一家大細咁嚟。 係好多錢 藍。你幾耐冇見過呢嘢 咧？係啊，係好多錢 藍支持。唔係啊，喺網上影咗張相出嚟比較啊，就係2012年嗰次人民力量嗰次，咪同呢次差唔多個樣個樣咯。 嗯， 有啲相出嚟似噶。 應該咁樣講啦，而家香港地咧。即系除咗周润发之外咧，只有胡素贞能够咧可以团结香港嘅大多数，刘德华都唔得。我话俾你听，刘德华都 系成日翻大陆揾食 啊，真系唔得。但系咧，你睇下周润发去到边度，就个个莫攞部相机出嚟噶啦。啊，胡素贞一样啊，佢可以话俾我今日喺边度出现，咁跟住嗰度啲人咧跟住佢去。佢真係能夠團結到，你唔好理佢係咪建制定咧，就嗰件事係啱嘅咧，你就做，唔係因為佢係建制。建制佢人人話俾你聽，人人有屋住，啊減税唔使落累税，所有你哋人社自工要求嘅全部應承，但佢係建制派，咁你咪唔要？係咪咁啊？我哋原則上係唔同建制派妥協嘅，我哋係唔要嘅，喂，每人派一萬冇問題。你全民退休保障啊！长毛我飞你 廿三条自由党投嗰条票反对票，你咪唔要啊？建制派喎、 啊，系啊，肯定 要 啊！系啊， 嗰条反对票你唔好要啊！如果按你嘅讲法，你唔好要啊！ 系咪啊？你做任何嘢都系团结大多数啊嘛，你先做得到嗰件嘢啊嘛。你团结唔到嘛？而家呢个人团结得到，但系你离弃佢嘛？你唔要佢嘛？仲攻击佢嘛？ 其实咧，点解会形成个社会运动？即系因为系几年来累积嘅。你其实14年嘅占领点解会爆发得成功？其实都系因为几年嘅累积，而将一啲咧本身嗰啲叫做你以前称为港珠系嘛，人力社民联同埋本土派称为港珠嘅人，当时都会觉醒。当时嘅学生，我见到嗰啲 Facebook 咧，系九成九转咗做黄丝带嘅。尤其是啲後生嘅學生，全撚部都轉曬做黃絲帶嘅。後屘可能我冇啊，對政治又心灰意冷，我原來都唔得嘅，次次都輸嘅，冇一次贏嘅。今次連打仗都幾乎都唔使，未出兵已經話俾你知輸啦，因為有一班人唱生曬，冇得贏啦，輸鳩硬噶啦，係嘛？對方 99.99% 贏，冇得打嘅，你一定輸嘅，你一定死嘅，係嘛？你覺得你唔會輸，你好天真啊，好撚戇鳩。即 你有童真， 唔系你散播呢啲，你散播呢样嘢嘅时候，你同林郑月娥助选团有乜分别呢？系完全冇分别嘅，你就系林郑月娥嘅竞选团队嘅人。咁老实讲啊，即系咧，你话我哋系咪即系翘埋对手乜都唔做咧？而家嗰个客观环境咧，你其实咩都冇得做噶啦。因为点解咧？今次之后。我可以夠膽斷言嘅啫，唔好話即係怕燈啦，係嘛？嚟緊咧六四七一係一定係創十年新低嘅出席人數，捐錢捐款人數亦都係創十年新低嘅，一定係新低嘅。 冇，我又預測另外一樣嘢喎，就係而家呢班人社自工呢班友一出到嚟喺公眾場合出現咧，會重演2010年民主黨走入呢個 中聯辦 之後投咗票支持。政改方案之后的事情、哦 可能会严重很多，因为上次都是 关你们民主派的事嘛， 是 今次是全香港的事的。其实你见曾俊华的支持呢，是他是中间呢是不论蓝黄都有支持者的，而且个比例是很高的。 好简单啫嘛，你分到六四比噶嘛，你唔止六四啊嘛，呢次 今次绝对唔系净系民主派或者反对派的事，上次政改就真系净系反对派的事。今次冇嘅，完全系全香港嘅事。老实讲啊，自从呢个叫做咧掟完砖之后咧，香港已经冇咗大型运动出现噶啦。你亦都好难话聚到咁多人，和理非集会系嘛？嗰次反 DQ 都系得九千几人咋？嗰啲集会如果喺12年之前系100万人上街嘅，系咪啊？可以用呢种可以经过法庭 DQ 议员，系咪啊？点解啊？ 因為本土派玩完嘛，他們所說的事跟他們所做的事不相符嘛。原來現在出現在你這班代議士人社自公身上，是不 是他們沒有一個論述去支持自己做這件事？ 這個不單止 是沒有論述，我其實一直都想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覺得，就是，假如曾俊華做，即係唔會有一個更加好嘅環境去爭取民主呢樣嘢，我一路都諗唔明。起碼曾俊華做，我覺得我相信嗰個法治環境唔會變差，唔會變得比之前嗰五年差。 嗱， 只會變好。 起碼個程序咧，即係你好多嘢會跟程序去做嘢。你見曾俊華係好係啊係好嘢啊！ 五年之前曾蔭權做緊特首，你會唔會想像到政府係會運用公權力去用一個司法覆核嘅方法去取消議員資格咧？ 谂 会唔会见到呢啲嘢？ 基本上系谂都冇谂过噶。 你有冇谂过个律政司会做呢啲嘢？ 法律法梦。 你凭乜嘢会觉得林郑上咗你个抗争环境，你会更加凝聚到啲抗争？ 嗱，我要即刻 俾你去抗争咧，我真系完全谂唔。 我即刻讲一样嘢啫，我问下你，社民连同人民力量喺边个做特首嘅时候诞生嘅？ 系探争咯， 咪系咯。 啊， 咁你话曾荫权 贪争时代，佢哋咪最成最鼎盛啦。咁 你 而家一做就开始分裂啦。 咁你而家 跟住就 你而家话俾我听，胡苏曾做就好似当年呢个曾荫权做咁个环境咁样。喂，曾荫权做环境咪生咗两个激进组织出嚟咯。 嗱，曾荫权咧就有两个，即系其实咧嗰个情况同而家啲似嘅。点似法咧？当年咧2005年。就突然间阿董老懵懂就话脚痛，跟住曾荫权上咧，当时民望超过70%嘅，当时好高嘅，但系咧反对派咧就会沉晒。嗰年2005年6-4-7-1都系创新低嘅，嗰啲人数啊， 好少人嘅， 好少人嘅，真系创咗新低，系历史新低创咗。之后咧一路佢梗系有衰嘢做出嚟先至咩噶啦，因为点解呢啲人经过董阿老懵懂嗰几年咧，边个上嚟只要唔系老懵懂就得噶啦，系人都得噶啦。咁你睇翻咧，而家一樣啫嘛。梁振英搞咗五年，其實只要唔係梁振英，啲人都接受。當然林鄭月娥同梁振英係冇分別嘅啦。你見佢其實故宮嗰單嘢已經表明擺明居馬啦，佢係一個識程序嘅梁振英嘛。 係， 佢係夾硬嚟嘅。 仲要啲程序更加比梁振英更加熟。 係啦，佢嘅手段 689加強版， 冇錯啦，絕對係加強版。佢一定叻過梁振英，因為咧佢嗰啲政府裡面嘅內部運作，佢完全知道曬，佢好熟，佢一定可以好多嘢兜過曬，唔使經理立法會，任何你立法會阻撓佢都唔使經理。加上而家立法會邊個做主席啊？大口狗啊嘛，冇得拉布噶啦，你逢拉就剪，財委會又有陳建波，逢拉布又剪，係嘛？兩個都準備把教剪喺度噶啦，而家你立法會冇得拉布，係嘛？咁跟住咧，抗爭又你又冇辦法，群眾亦都唔撐你。第日香港市民投票俾你哋做咩咧？ 唔係啊，最主要就係佢嘅官員啊，將而家呢啲所有最黑人憎嘅官員洗咗牌，咁咧就用翻即係所謂嘅咩啊，黃成志啊，我估計啦，嚇，好似湯家華呢啲啊，呢堆人上去啊，即係俾個市民嘅觀感啊，好似好咗咁，但係做嘅嘢一樣。 係。 呢、這個 洗咗馮偉哥佢咯，跟住換個新聞統籌專員咯， 係啊，嚇佢咪唔要陳茂波，唔要吳克儉，咁啊換咗個人，你哋模糊咗你嘅焦點嘅時候，喂都幾好啊，而家佢嗰啲人係 OK 嘅，咁跟住佢咪又同你玩。 嗱，即係咧，我去咗呢個法律界選舉論壇咧，即係啊，好多人都講到明啦，即係如果第二啲人選咗唔係梁振英做咧，起碼佢唔會將自己擺埋落去做第一原告人啦，喺個司法覆核案上邊，林鄭一定唔會擺佢自己落去， 係， 但係佢一定會繼續做， 係， 即係話佢會做得更加靚仔，去搞 Q 你哋， 冇錯，佢係會做到咧，搞咗你，你都唔出得聲嗰只。嗱，梁振英係戇鳩嘅，佢樣樣嘢咧都打正旗號，我要打正佢。 梁振英堅戇鳩，佢每搞一樣嘢，佢就忍唔住要出嚟開記招講。 係，佢係打正旗號，唔得呢條撚嘢，我要打正佢。 係啊，咪揾民建聯啲僆出嚟，屌司法覆核咪又搞你咯。 係啊， 嚇不停咁樣搞你。 林鄭月娥唔會啊，林鄭月娥做 A.O. 咁耐。醒過你九倍啊！ 係啊，佢一定係熟悉曬政府程序，有啲咩可以搞鳩死你，佢都會諗辦法㗎啦，諗盡搞盡腦汁。佢唔使要老公㗎，夜晚冇性生活㗎，佢嘅腦就係諗呢啲嘢㗎咋。你諗下係咪先？絕對係會咁做嘅。所以咧，即係我哋嗰個評估咧，嚟緊嗰個香港嘅環境咧，對於啲反對派嚟講，絕對係由18層地獄進入19層地獄嘅。不过咧，系嗰个地狱咧，系对外唔开放嘅，大家唔知喺里面发生咩事。你哋咧，正式香港人咧，话捻知你閪毛冧， 你死咗冇人理，冇人可怜你嘅。因为点解咧？市民有两个阿婶吓，对向住朱海迪喊晒口，叫佢唔好求佢唔好投白票，系求啊！佢都话你去求地产商咯，系嘛？嗰啲嘴脸系嘛，笑晒口咁样。喂，就系、是、地产商唔捻骚鸠佢哋两个人啊嘛，佢哋先要嚟求你啊嘛，系咪啊？而家你同你嘅答案同地产商一捻样啊嘛，系嘛？咁即系点啊？咁市民投俾你，哦，原来你嘅嘴脸同地产商一样，你都未系有1000几百亿身家，你已经系咁嘅嘴脸，将来俾你好少少，市民仲喺得企嘅，吓、啊、你咪做甩埋田生嗰份？喂，一捻定系啊？你都未有咩大权在握系嘛？已经去到咁捻傲慢，个嘴脸咁捻难睇系嘛？当时旧年我喺选举之前提，即系借住一套电影。呢啲好明显就係傲慢與思辨，下一節翻嚟再傾。